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ava 线程中的第二篇，创建多少线程才是合适的。在 Java 领域，实现并发程序的主要手段就是多线程，使用多线程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使用多少个线程却是个困难的问题。工作中经常有人问，各种线程池的线程数量调整成多少是合适的，或者 Tomcat 的线程数、 JDBC 连接池的连接数是多少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设置合适的线程数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为什么要使用多线程。第二个呢，是多线程的应用场景有哪些。首先来说说第一个，为什么要使用多线程。使用多线程本质上就是要提升程序的性能。不过此刻我们谈到性能呢，可能你的脑海里还是比较笼统的，基本上就是快快快。这种无法度量的感性认识很不科学，所以在提升性能之前呢，首要问题是如何度量性能。度量性能的指标有很多，但是有两个指标是最核心的，它们就是延迟和吞吐量。延迟呢，指的是从发出请求到收到响应这个过程的时间，延迟越短，意味着程序执行的越快，性能也就越好。吞吐量指的是在单位时间内能处理的请求的数量，吞吐量越大，意味着程序能处理的请求越多，性能也就越好。这两个指标内部有一定的联系，同等条件下，延迟越短，吞吐量就越大。但是由于它们隶属不同的维度，一个呢是时间维度，一个呢是空间维度，所以它们之间是不能互相转换的。我们所谓的提升性能，从度量的角度，主要是降低延迟，提高吞吐量，这也是我们使用多线程的主要目的。那我们该怎样降低延迟，提高吞吐量呢？这个就要从多线程的应用场景说起了。要想降低延迟，提高吞吐量，对应的方法呢，基本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优化算法，另一个方向是将硬件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前者属于算法范畴，后者则是和我们的并发编程息息相关了。那计算机主要有哪些硬件呢？主要是两类。一个呢是 CPU， 简言之，在并发编程领域，提升性能本质上就是提升硬件的利用率。再具体点来说呢，就是提升 IO 设备的利用率和 CPU 的利用率。估计这个时候你会有个疑问，操作系统不是已经解决了硬件的利用率问题了吗？的确是这样，例如操作系统已经解决了磁盘和网卡的利用率问题，利用中断机制呢，还能避免 CPU 轮询 IO 状态，也提升了 CPU 的利用率。但是呢，操作系统解决硬件利用率问题，对象往往是单一的硬件设备，而我们的并发程序往往需要 CPU 和 IO 设备互相配合工作，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解决 CPU 和 IO 设备综合利用率的问题。关于这个综合利用率的问题，操作系统虽然没有办法完美解决，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方案，那就是多线程。下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事例来说明如何利用多线程来提升 CPU 和 IO 设备的利用率。假设程序按照 CPU 计算和 IO 操作交叉执行的方式运行，而且呢 CPU 计算和 IO 操作的耗时比是1:1。如文中单线程执行示意图所示，如果只有一个线程执行 CPU 计算的时候呢， IO 设备空闲，执行 IO 操作的时候呢， CPU 空闲，所以 CPU 的利用率和 IO 设备的利用率都是 50%。如果有两个线程，如文中的两线程执行示意图所示，当线程 A 执行 CPU 计算的时候呢，线程 B 执行 IO 操作，当线程 A 执行 IO 操作的时候呢，线程 B 执行 CPU 计算，这样呢 CPU 的利用率和 IO 设备的利用率就都达到了 100%。 我们将 CPU 的利用率和 IO 设备的利用率都提升到了 100%， 对性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通过文中的图示很容易看出，单位时间处理的请求量翻了一番，也就是说吞吐量提高了一倍。此时可以逆向思维一下，如果 CPU 和 IO 设备的利用率都很低，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通过增加线程来提高吞吐量。在单核时代，多线程主要就是用来平衡 CPU 和 IO 设备的。如果程序只有 CPU 计算而没有 IO 操作的话，多线程不但不能提升性能，反而会使性能变得更差。原因是增加了线程切换的成本。但是在多核时代， 这种纯计算型的程序也可以利用多线程来提升性能。为什么呢？因为利用多核可以降低响应时间。为了便于你理解，这里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例如我们要计算从1一直累加到100亿的值。如果在4核的 CPU 上利用4个线程执行，线程 A 计算从1一直累加到25亿，线程 B 计算从25亿累加到50亿，线程 C 呢，计算从50亿累加到75亿，线程 D 呢，计算从75亿累加到100亿。之后呢，汇总。那么理论上应该比一个线程计算从1一直累加到100亿呢，快将近4倍，响应时间能够降到 25%。 一个线程对于4核的 CPU 的利用率只有 25%， 而4个线程则能够将 CPU 的利用率提高到 100%。 那创建多少线程是合适的呢？这个要看多线程具体的应用场景。我们的程序一般都是 CPU 计算和 IO 操作交叉执行的，由于 IO 设备的速度呢，相对于 CPU 来说还是很慢的，所以大部分情况下 IO 操作执行的时间相对于 CPU 计算来说都非常长。这种场景我们一般都称作 IO 密集型计算，而与 IO 密集型计算相对应的呢，是 CPU 密集型计算。 CPU 密集型计算大部分场景下都是纯的 CPU 计算， IO 密集型程序和 CPU 密集型程序计算最佳线程数的方法是不同的。下面我们对这两个场景呢分别说明。对于 CPU 密集型计算，多线程本质上是提升多核 CPU 的利用率，所以对于一个4核的 CPU 来说，每个核一个线程，理论上创建4个线程就可以了。再多创建线程只能增加线程切换的成本，所以对于 CPU 密集型的计算场景，理论上线程的数量就应该等于 CPU 的核数，这个呢是最合适的。不过呢，在工程上，线程的数量一般会设置为 CPU 的核数加一。这样的话呢，当线程因为偶尔的内存液失效或者其他原因导致阻塞时呢，这个额外的线程可以顶上，从而保证 CPU 的利用率。对于 IO 密集型的计算场景，比如前面我们的例子中，如果 CPU 计算和 IO 操作的耗时比是1:1，那么两个线程就是最合适的。如果 CPU 计算和 IO 操作的耗时是1:2，那多少个线程是合适的呢？是3个线程。如文中的3线程执行示意图所示， CPU 在 ABC 3个线程之间切换。对于线程 A， 当 CPU 从 BC 切换回来的时候，线程 A 正好执行完 IO 操作，这样 CPU 和 IO 设备的利用率就都达到了 100%。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对于 IO 密集型计算场景，最佳的线程数是与程序中 CPU 计算和 IO 操作的耗时比相关的。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公式，最佳线程数等于1加 IO 耗时除以 CPU 耗时。我们呢，让 R 等于 IO 耗时除以 CPU 耗时，结合文中示意图可以这样理解，当线程 A 执行 IO 操作的时候，另外 R 个线程正好执行完各自的 CPU 计算，这样 CPU 的利用率就达到了 100%。 不过上面的这个公式是针对单核 CPU 的，对于多核 CPU 也很简单，只需要等比扩大就行了。计算公式呢是这样的，最佳线程数等于 CPU 核数乘以单核最佳线程数。总结来说，很多人都知道线程数不是越多越好，但是设置多少是合适的呢，又拿不定主意。其实只要把握一条原则就可以了，这条原则呢，就是将硬件的性能发挥到极致。上面我们针对 CPU 密集型计算和 IO 密集型计算场景都得出了理论上的最佳公式，这些公式背后的目标其实就是将硬件的性能发挥到极致。对于 IO 密集型计算场景， IO 操作和 CPU 耗时比是一个关键参数，不幸的呢，是这个参数一般都是未知的，而且是动态变化的，所以工程上我们要估计这个参数，然后做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压测来验证我们的估计。不过原则呢，还是将硬件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所以压测的时候我们需要重点关注 CPU IO 设备的利用率和性能指标之间的关系。最后呢，同样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有些同学对于最佳线程数的设置呢积累了一些经验，认为对于 IO 密集型应用